是福，爱难守该悟，这一路我走过，甜蜜比苦涩多，有情是知足，无情是莫哭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曾那么温柔。